細心去觀察、欣賞、理解究竟所有呢啲嘅場面後面係展示一個乜嘢嘅意思。咁啊，呢、這個日子係住近舉行期間咧，香港亦都係回歸咗，即係第25年。咁啊，相信所有嘅活動咧，大家都會喺電台、電視各種嘅傳訊度得到一個完全嘅形象。咁啊，25年過去啦，自己過去嘅接近40年嘅時間，一路都係參與香港回歸嘅一啲工作。咁啊，從80年代初開始考慮到香港回歸嘅問題。咁因為我自己係從事啲學啲政策研究嘅工作，咁亦都開始參與去研究、設計、思考，收翻香港嘅時候會碰到嘅問題。因為喺呢個之前咧，英國係想盡辦法想同中國傾，一種另外一種理解，就係呢個再簽一條新條約啦，抑或用咩方式，唔使交翻香港而繼續管治，但又顯示個主權要歸翻中國，咁都提咗好多好多個建議。而當時我哋香港嘅好多精英們亦都提咗好多嘅建議，甚至當時包括一啲所謂公司法管治香港，交俾一間公司嚟管治。咁呢一種咁嘅建議咧，喺當時嚟講，好多一般嘅民眾就唔會太理解點解可以一間公司嚟管治香港咧咁。但事實上世界上好多呢種案例嘅。咁但係香港人呢、這個因為只係一個好重要嘅，你係旁聽者、觀察者，同埋本身係呢個被動嘅持份者，而我哋嘅國家係好清楚去表達，一係就三個不平等條約，我哋唔承認，咁你係繼續管治落去，好似澳門咁，我又唔承認，你係繼續管治，我哋只係承認歷史嘅現狀，咁到適當嘅時候再解決。咁但係從英國嚟講，佢一個法治嘅國家，佢就覺得冇任何嘅條文，我係點可以繼續管治香港呢？咁呢個來來回回、來來回回嘅討論都用咗好長嘅時間。咁啊，直到英國嘅首相薩切爾夫人訪問中國，就喺人民大會堂，鄧小平呢個接見咗佢，就好清楚咁表述香港一定中國要收翻，係嘛？三條不平等條約一定唔承認，一係就繼續管落去，大家都唔好出聲，係嘛？默認個歷史事實，將來再解決。如果一定要講清楚，就對唔住，一定要收翻。嗱，當時我哋係處在一種不斷去解讀中英雙方嘅態度。咁啊，當然啦，好似我呢一類自細到大係喺中國幾屆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嘅教育底下嘅呢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而由於我哋係屬於華文教育嗰個系統，無論係民國政府嘅教育，亦或新中國政府嘅教育，我哋都屬於華文系統，因此咧，我哋對問題嘅睇法係好清楚，係中國立場嘅。當時在我哋香港呢一代喺香港出生嘅呢個年青人裏邊咧，其實最主要就係對一個問題嘅理解。我哋嗰陣時喺華文學校，即係包括中華民國時期嘅管治嘅呢個僑務委員會嘅嗰啲課程，我哋好清楚講呢場係一場不平等嘅鴉片戰爭，不道德、不正義嘅搶掠，搶咗香港去嘅。因此咧，就講對呢個戰爭嘅定義， 我哋所有嘅中國政府都定義係不道德嘅鴉片戰爭。咁但係後來到我自己離開咗呢個親中建制嘅學校，出到出邊再讀其他書嘅時候，先知道啊，原來咧讀英文嘅人唔係咁睇嘅，佢哋話呢個叫做 trade war， 係貿易戰爭。咁啊，於是成個概念咧就係、是、完全唔同嘅理解。嗱，咁我好感覺到呢種咁嘅概念一直延伸到現在，我已經咁嘅高齡啦。睇到我哋嘅下一代依然仲有好多嘅人係即係持一種呢個英美方西方嘅立場嚟睇呢一場不義嘅戰爭同埋呢個割咗中國嘅土地呢件事嘅。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各位听众，对这一场的1842年的鸦片战争的定义，差不多可以决定了，直到延伸到现在，百几年后，180年后的今日，都是使到我哋整個香港社會好多分裂嘅基本因素喺裏面，但係我係深深地睇到英國人係心中有數嘅。我最近唔覺意掀開喺我台面嘅一份匯豐銀行為咗紀念150周年嘅一個畫冊，我非常細心地去閱讀里面的很多的资讯，因为它不是白纸黑字去声明一些什么，它是很婉转地转达一些资讯。我第一首先就发现他们强调说他们150年来当时不是现在这个他们做很多贸易的这个金融的事情，那么讲了丝绸啦，瓷器啦，好多好多嘅貿易，即係整個世界貿易通過匯豐銀行產生嘅作用。我好細心閱讀到半隻字係冇提到同鴉片有關嘅一切嘅貿易嘅。咁我心裏邊好佩服，即係呢啲朋友，佢哋都有相當嘅政治嘅敏感度，所以就算佢整一本新嘅冊子，他都迴避了很多很多帶有殖民主義色彩、帶有政治不正確的色彩的描述或者圖像。很明顯，比如像遮打花園本來有很多是很具殖民色彩的圖像。我記得我在籌委會的時候，這個大家討論到這些圖像要不要搬走，要不要移走它，因為太富殖民地色彩了。嗱，咁啊，睇下最近美國同埋英國嗰啲，將佢哋嘅幾百年前嘅嗰啲同黑奴有關、同呢個鴉片有關、同不正義嘅嘢有關嘅銅像，甚至連美國立國嘅國父華盛頓，佢哋都想搬走，因為華盛頓就係最大嘅奴隸主。嗱，咁啊，睇到佢哋嘅變化，而相睇下我哋今日嘅香港。無論是親中也好，不親中也好的香港市民，其實對英國是已經很有溫情的了。我們去維多利亞公園，我們繼續叫它做維多利亞公園，我們去遮打花園，我們繼續叫它遮打花園，我們叫維多利亞海港，我們叫做維多利亞海港，尼敦道我們繼續叫做尼敦道，所有所有就算帶有很強殖民地色彩的東西， 我哋當時嘅籌委會嘅決定有佢啦，佢係歷史，有佢喺度啦咁。所以整個嘅回歸啊，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持一種非常之叫做合情合理嘅一種安排，係真心實意、認認真真。既然係作咗咁嘅戰略決定啦，咁就一國兩制嚇嚟去處理呢件事啦咁。咁所以我哋最近聽到呢個香港嘅領導人講到一國兩制嘅偉大嘅創造，其實如果我哋細心去閱讀所有嘅信息，我哋知道喺嗰陣時嘅中國政府、中國執政黨係確實係想創造一種前所未有嘅一種管治嘅模式。咁所以當我睇到呢啲英資嘅銀行，當然而家佢有中國資本喺度啦，即係有平安嘅資本喺度。佢哋嘅好幼細嘅安排嘅時候咧，我都好佩服。我覺得我哋就係應該咁樣，大家温柔啲嚟處理事情。歷史就係歷史嘛，何必要將啲嘢抹得咁盡咧？咁啊，但係畢竟事到如今，今年嘅七一嚟到嘅時候咧，就係25周年啦。咁七一嘅時候處理呢件事嘅，我係一個參與者嘅過程，我都歷歷在目嚇。呢、這個嗰幾日嘅呢個不眠不休嘅會議同埋工作安排，至今咧依然就係咧呢個非常之上心嚇。每一個細節嘅安排都係咧充滿著希望能夠温柔地順滑地過渡。去將呢個香港收翻俾我哋嘅自己嘅祖國，又唔去傷太多嘅各方面嘅持份者。咁呢一個過程咧，到現在已經25年啦。所以我確實係對於講話咩一國兩制玩完啊、已死啊、香港已死啊等等呢啲講法咧，我覺得我就希望我長命105歲，睇下。是不是真的这样，因为过去几十年讲中国崩溃、香港已死亦都讲了不少时间了。但是越讲的情况越是怎样呢？那我这里呢就给一些就是我为了讲这个情节我做的一些准备。过去我截到2020年所有的数据2020年嚇，而家已經係2021年中啦，所以咧有半年嘅時間，呢啲所有嘅數據將會咧係加大咗，我諗相當大嘅 percent 嘅喺度，係嘛？國內中國嘅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1.6萬億，佔世界嘅經濟比重就達到17%。嗱，2020年嘅估計，但係而家當然唔止啦，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民總收入 GNI 突破了$10,000，按世界銀行的標準是達到了中高收入國家的水平。2015年到2020年的連續6年，中國糧食的穩定是達到每年6.5萬億噸，它的整個這個增加是穩居世界第一。製造業增加的增值連續超將近20年時間都在世界的首位，220多種工業產品的質量居世界嘅產量居世界第一。2013年至2019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接近30%。2020年尾到2021年更加超過，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社會消費品嘅零售總額接近40萬億的規模，咁啊，整個嘅消費嘅增長咧，對整個世界經濟產生極具貢獻。高技術產業、農業、社會嘅服務領域等，全部都持續增長。特別咧，最近呢2年更加係咧世界嘅大嘅火車頭。咁啊，更加唔好講到我哋嘅呢個長江三角洲嘅板塊、大灣區板塊、這個渤海灣嘅經濟區、成個新安嘅。紅安嘅經濟區呢啲嘅發展，咁啊整個中國咧係到創新技術更加突顯咗中國喺全世界嘅影響力。2020年，我國嘅 R&D 即係研發嘅生產 經費支出達到24,426億，比2015年增長咗嘅數字係更加倍增，當時只係10,256億元啫，而家係世界第二。呢個我哋嘅研發經費係超過全世界，係達到總收入嘅2.224嘅水平。咁所有呢啲嘅數字啊，都出現一個情況，我哋本來從跟人跑到而家並跑啊，所以用習近平先生嘅講法就係話，我哋已經可以平視整個世界啦。咁呢個都喺外交場合嘅時候咧，喺呢個拉斯維加喺呢個同美國嘅會議嘅時候講平視呢個字眼。我哋嘅教育水平係喺世界上處於中上嘅行列。我哋嘅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齡由2000年嘅7.18年提高到2019年嘅10.72年。所有啲數字都說明過去嘅40年。中國的發展是突飛猛進，那就帶來了最近我們的一位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朋友的美國政府，他的總統從這個川普到拜登，拜登在他自己說，在我的任內決不會被中國超越美國，請大家注意，是再三強調是超越美國，不會被中國超越。最近講到這個科研的問題的時候，也都是同樣這種情緒。 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你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系境外输入个案。政府公布20间获认可进行抗体测试的私营医疗检测机构名单，包括私家医院和私营化验所。已接种新冠疫苗的抵港人士，若果病毒检测呈阴性，抗体血清测试呈阳性，指定酒店强制检疫期可以减至7日，另加7日自行监察。首阶段安排下个星期三实施，先涵盖本港居民。市民可以在離境前在本港自費接受獲認可的抗體測試，相關結果證明可以在回港時使用，有效期三個月。當局說，視乎情況將在7月內實施第二階段安排，在機場為抵港人士提供自費的第二階段抗體測試服務，具體安排稍後公布。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本港要尽快为《基本法》23条立法，当局会尽力做好预备工作。但由于涉及一条比较大型的法例，今年未必有足够时间。他又话，今年保安局有几个修例范围，其中有关酷刑申请的工作已经完成，未来亦都有消防方面的修例工作要进行。被问到政府现时是否出现文官退、武官上的情况？警队出身的邓炳强说，不应区分文官或者武官，强调虽然大家背景工作不相同，不会影响团队的合作，大家各司其职，一条心为香港社会服务。屯马线明日全线通车，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表示，通车首日的特别班次将在清晨5:50在宋皇台站开出，形容已经准备就绪。金泽培说，宋皇台站是首个车站文物馆，乘客可以到站内观赏沙中线项目工程期间发现的宋元古迹文物，港铁又会加派人手管理人流。至于宋皇台站 C 出口工程，因为要原址保育考古发现，要在完善设计之后建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的后期天色好转。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00。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咧，较早前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就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线有意外，龙尾御港湾。另外喺新界咧，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翠塘花园同埋康湖居。另外在西沙路近水浪窝，因为有意外，现在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暂时只是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但告示打道东行的快线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咧，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的龙尾在联合道，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现在近美河楼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李郑屋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咁我相信每日嘅新闻里边咧，只要讲到中美关系嘅，唔会缺一样嘢，美国对中国嘅攻击，吓，样样都系开出啲新题目，吓，从新疆嘅攻击一路去到最近 CNN 讲我哋嘅佛山核电厂嘅问题，吓，咁啊，法国嘅公司话喂，我哋嘅所有数据都系标准数据嚟嘅，咁 CNN 就话唔该你攞出嚟，咁嗱，样样都围绕住对中国嘅嗰个压迫，啊，我啊好高兴咧，睇到呢个英女王伊丽莎白在 G7 会议的时候问那些 G7 的国家，他说我很想了解一下普京是怎样，我也想了解一下中国的习近平主席是怎样。我相信老人家都已经发觉，喂，你们班政治家搞这么多事，究竟世界是真实是怎样，是不是都你们说的，即係我自己咁推論啦，我冇同個老人家傾過偈，但總之佢就問，我想了解佢哋係點嘅咁，即係話佢老人家有啲疑問，點解個世界突然間喺你哋眼中，中國會變成一個咁大嘅妖魔？老人家一定會諗，喂，前幾年啊，佢仲嚟我屋企過夜嘅喎，咁點解突然間又變成咁嘅咁？係老人家唔明白。咁啊，包括我呢個小老人家咧，我都唔明白，但我知道點解，就係因為中國執政黨領導整個中國政府發展得太快，快到佢哋瞠目結舌，係冇辦法了解點解中國嘅制度會發展得咁快。嗱，咁呢一個咧，本來制度上各有各發展，亦都唔係咁大問題。過去嘅五千年。中國的制度一路在全世界發展，在那個時候美國都並沒有存在，歐洲在我們三千多年的時候都不存在一個完整的國家的體系。好了，到現在我們這兩百年我們輸了，落後了，你們超前了，我們覺得好钦佩你哋，向你哋學習。於是我哋派咗好多留學生，係去日本、去美國、去俄國、去呢個法國、去德國、去英國去學習。學習完之後，而家產生咗我哋自己嘅呢個制度同埋我哋嘅管治嘅模式。啊，我哋而家追上嚟啦。咁老實講，一個五千年文明嘅國家，一旦蘇醒之後追上嚟，係好普通嘅事。正如拿破崙喺兩百幾年前就講，佢話呢只中國呢只瑞斯，你唔好搞醒佢啊！咁你搞醒佢嘅時候咧，佢就唔得了噶啦。咁而家呢個瑞斯咧醒咗啦。但我呢個瑞斯醒咗，唔係會咬人，我哋只不過顯示我哋個雄壯嘅存在啫。咁嗱，所以我深深地感覺到係存在著一種好大嘅偏見、傲慢。但更重要，我亦都知道係美國今日面臨住一個好危險嘅所謂佢嘅內政、外交、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嘅呢、這個。在被中國追超的情況底下的一個內在的壓力，同埋佢要面對所有佢自己存在的美元問題、石油問題、高科技的問題，甚至佢嘅基本建設個基建的問題，佢都需要快啲去改善。但是如果用佢哋嗰種制度咧，慢慢扯一下、拖一下、拉一下、講下、拗下、投下票，搞得嚟咧，可能中國已經去咗前面十條街啦，佢都仲喺處拗緊數。所以佢就同啲參眾兩院講：，喂，嗰啲威權政府啊，話我哋呢個制度唔 work 啊，咁快啲投票通過佢啦，咁嚇嗰個基建快啲俾錢啦，通過啦，嗰個科技研究快啲加快啦，如果唔係我哋輸咗五十條街噶啦，咁嗱呢啲咧就係現在嘅實際嘅處境。所以我覺得本來呢啲係一種好自然嘅，你追我趕。喺過去我哋三千幾年前，我哋贏咗全世界嘅時候，亦唔見得有啲咩咁唔妥。到兩百幾年前嘅時候，我哋輸咗，我哋出現鴉片戰爭嘅各樣嘅屈辱嘅條件，我哋亦都低頭忍咗落嚟。 直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制裁連紅藥水、這個藥棉花、紗布都列入禁運物資，這些這麼人道主義的東西都是禁運物資，何來西方世界的人道主義和人權呢？嗱，我們是過來人，美國唔該你唔好呃我哋，唔好講得你哋咁偉大。而家講成咧就係咧兩種制度嘅比拼，就係民主與威權嘅比拼。老實講，如果能夠可學鄧小平先生嘅講法，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好貓，人民生活改善嘅制度就是好制度，少啲爭論，俾多啲時間發展經濟，咁就好似鄧小平先生咁嘅講法咧。你諗下喺一國兩制當時嘅鄧小平先生嘅設定。老實講，當中唔存在著中國政府、中國執政黨係一定程度上承認啊，你嘅制度有優越性，佢先至會強調一國兩制係有呢個元素喺處。但係呢個執政黨願意承認呢啲，願意承認我哋某啲地方嘅落後，我哋要追超上去。咁於是經過四十年之後，而家咪進步起嚟咯。而家我再俾四十年你時間，你美國或者你會追得好快贏我哋五條街咧。咁所以我就覺得本來就可以用一種即係平衡競爭、平等競爭、溫和競爭、友好競爭嘅方式，唔需要搞到現在。如果你睇下所有嘅數據，特別同戰爭機器嘅數據、核彈嘅數據嘅準備，幾多嘅核子武器、幾多嘅飛彈嘅準備、幾多嘅準備咧，喺呢個全世界硬碰。正如有一位呢個記者問呢個卡夫羅夫俄羅斯嘅外長，佢話：喂，如果中美之間打起上嚟嘅時候點啊？咁卡夫羅夫話：啊，咁樣啊，咁啊，世界人類咧就倒退好多好多，同埋人類毀滅。佢話呢個時候都唔使談我哋俄國嘅態度點啦。咁嗱，而家嘅情況咧就造成咁樣，其實不必要嘅。所以我哋中國政府外交部代表就講：我哋唔係要追你美國啊，我哋主要係追我自己啊。我要自己追過自己，我要完成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我要在2049年的時候，就是建國100周年的時候，我們要追過自己，要這個幾倍於現在 的發展。那這個是你說制度性 的比較，可以就比較咯。我們那時一國兩制的時候，其實一定程度上都是承認，喂，你的制度有些東西很棒，我們學東西。你看看我們在播這個跨共立綱的時候，有些的鏡頭，有些的片段都是播，喂，中美國的制度好嘢喎，佢美國總統有權控制啲嘢喎，呢啲都是向人家學習啊嘛，又有乜咁大件事呢？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读了哈佛大学那些学者写的一本书，叫做《乾隆皇帝》。我第一读的时候呢，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当看乾隆时期的历史来看而已。一路睇到本书嘅后最后嗰几页，就睇到原来矛头系指向习近平所领导嘅中国共产党。咁我当时仲冇而家咁鲜明感觉到中美之间嘅对抗，所以我仲系一种好呢、这个客观好虚心嘅学习态度啊，指出有呢啲问题，呢啲问题，仲我同我啲同事讲。啊！而家哈佛大學嘅教授話：我哋有呢啲問題，有呢啲問題咁，我覺得咧都係我哋值得學習同埋改進嘅咁。咁當佢講到乾隆皇帝嘅時候所指出嘅問題，如果你將個時光拉到今日2021年，即係八年後嘅今日咧，你就知道件件都係指向中國執政黨嘅，件件都指向中國共產黨嘅。所以我就不得不想一個問題啦。点解美国要将花咁大嘅气力，事务大小、东南西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都要指向中国呢？咁我最初就觉得啊，系咪要检讨下我哋有咩问题呢？咁后来我睇下，都唔系啦，已经系乱嚟啦。任何嗨到个中国两个字嘅，都系妖魔嘅。咁我就觉得咧。不是一个我们自己有什么做错了的问题，而是因为已经是存在着一种这样的比拼的情绪的问题。所以再后来看完美国政府的 Project A 的文件，看完这个拜登政府的关于对华政策的2021年的所有的方案，哦，我看到原来根本整个美国就设定一切要压抑中国、打击中国作为国策，用这个国策来去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嗱，这个就普京先生指出来的，他说你们有美国有自己问题，就自己去解决咯，何须一定要在世界上找个对手啊，去引导你美国的参众两院人民，嗱，那个敌人在那里啊，那我们要解决问题啊，那你们不要搞那么多分歧啦，不要搞到投票上那么大扯皮啦，那你要这样做我们理解。所以对于他们强调科学技术的投资、基建的投资，我们中国政府代表说欢迎，绝对是好事，希望你们成功，乐见其成。那我觉得现在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世界的确处于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公平的、平等的去竞争、比较、互助发展。我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佢哋提出所謂民主政體嘅呢個世界基建嘅方案，好事。如果大家都咁做，我相信所有世界嘅大小國家都會好歡迎。 因為兩個超大的國家都想建設世界，都想搞好多啲機場、多啲火車、多啲嘅碼頭、多啲嘅醫院、多啲嘅教育，絕對係好事嚇。呢個係歡迎做呢樣嘢，但係我就覺得而家最緊要小心嘅，唔好俾因為金融嘅利益、石油嘅利益、軍事工業嘅利益，所有啲利益嘅持份者，佢哋本身好多代理人喺曬三重兩院。他们要维护他们后台的那些金主的好处，因此很多东西就引向制造更大的紧张，以便所有这些利益持份者的市场继续在树。所以我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做了这么多建设的四十年，我们中国需要的是和平发展，我们不是想去做清霸。我看很多美国的资料，自己都指出中國根本在歷史上是沒有任何稱霸去世界的歷史和背景。你就算講到我們的鄭和下西洋，完全十倍於西方的軍事力量，我們沒有去到說要在世界上拿殖民地去稱霸。所以我看馬來西亞的一些學者、一些報道講到，佢話講到馬六甲啊，講到檳城啊，講到吉隆坡啊，講到咧呢個所有呢啲地方，好多鄭和的痕跡，但是不見得這些國家就變成中國的殖民地，反為就是西方國家搶奪這些地方成為它的殖民地。因此事實俱在，中國根本沒有一種歷史上習慣向世界稱霸去搶殖民地的做法，而事實上做的就是西方的國家。過去我很多時候很客氣，我不會從膚色上去描述一些東西，但是我現在看到事實不是這樣了。如果你是这样的皮肤，你在美国，在这个白种人的地方，我很相信在美国 Project A 全球这样去发动，到处妖魔中国人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和歧视给我们华裔在全世界的同胞。当然在东南亚就好一点，东南亚不会有这些事，因为东南亚本身就是一个华人经济圈。但是如果你说在这个白种人的地方，我相信我们的危机很大。本来就绝对不应该讲肤色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老人家已经调气很谷的，谷得很紧要。我们的七十零岁的阿婆在街行都可以被个不知什么色的人一拳打到趴在地下，老人家揸着条棍要抵抗，而警察来到是去扶那個白種人大隻佬上去擔架，而個老人家咧揸住條棍企喺街邊，喺樹咧保持住戰鬥姿態。呢個咁嘅形象，我覺得好值得我哋所有嘅華僑深思。我哋本來就唔想講呢啲嘢，本來就唔想講膚色，本來就唔想講種族，但係而家睇嚟一步一步咁逼埋嚟，所以我覺得咧，我哋係要稍微清醒啲。不要以為還在幾十年前一個温柔美好的和諧的世界裏面，這一點呢，如果美國不是不斷地去推動這些 Project A， 綜合地在全世界去對我們這個中國採取這麼多的敵意的行動，我相信人民不會這個態度的。人民一定是一種和平的、温柔的、互相尊重、友好來往的態度的。但是問題就是在那些管治階層是刻意地為了要描述他的對手中國，因此他想盡辦法就是製造他的環境。你知道英美這種這樣的所謂選票制，他一定要造成他的選民對他的認同，這種情況下所造成的今天的壓力呢，我覺得是沒有辦法不面對。但願在三五年後，中國已經基本上做到能夠完整地超平等美國的時候，我相信那時候大家就會坐低，不如我哋好地坐低嚟傾下點樣共建呢個世界啦。喺今日，當美國仍然認為佢有機會拿住呢個窗口喺呢個關鍵時候打冧你中國，拖延你一百幾十年嘅時候咧，我相信呢個機會咧係個危機係存在著嘅，所以。特別在互聯網時代， 各種各樣的所謂假信息啊，信息的引導啊，所造成的那種即係社會的跌宕咧、起落咧，我希望我哋能夠清清楚楚，嚇、有個保持清醒的頭腦。所以在準備迎接七一到嚟的時候，看到中國政府將會在呢、這個閱兵啊、人民群眾的遊行啊裏邊去展示我哋嘅國家的團結，我哋嘅國力發展。我相信越是咁樣樣，越會引出各種妒忌，同埋咧甚至引出各種憎恨嘅情況出現。嚇、咁有人話：我哋謙虛啲，唔好講嘢，唔好做嘢，咁咪得咯。咁嗱，我好相信喺過去嘅幾一百幾十年嘅歷史，喺清末嘅時候。中國政府當時的清朝政府何來驕傲呢？佢係喺骨子里邊可能咧有一種所謂大中華的嗰個傲骨，但是面對住西方的世界，八國嘅聯軍、十一國嘅軍隊，點會有驕傲的情緒呢？但是事實上就真係咧一齊打到你咧，要每一個中國人賠一兩銀為止，呢、這個就係辛丑嗰個國耻嘅情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個人的結論，和平不是靠口水講出來的，和平是要靠個手瓜，要靠個拳頭，你能夠保護自己。如果你不能夠保護自己，講更多的道理，你都會被處於屈辱的狀態。這個是過去的百幾年的經驗，亦都在香港我們看到的經驗。所以很多年輕人以為話殖民地對我哋幾好幾好，嗱呢啲咁嘅故事，我相信咧，我哋經歷嘅人係好清楚嘅。